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大义，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早晨里的厨房永远没有荷包蛋，黄昏常常飘来邻居的饭菜香。每当泡面和罐头堆积如山，就会想起从前妈妈做的便当。到现在一个人的日子还没习惯，朋友来总在厨房急得手忙脚乱。独处时又难免容易感到孤单，尤其是看见那些有待清洗的我。明天有没有人等我回家吃饭？简单的生活，找一个人陪我分享一顿晚餐。厨房记得手忙脚乱，独处时又难免容易感到孤单，尤其是看见那些有待清洗的我。明天有没有人等你回家吃饭？找一个人陪你分享一顿晚餐，小小的愿望，小小的小小的愿望。哦哦哦， 这次来的愿望呢，是说在平时的傍晚有人跟他来一起分享晚餐，在厨房里面忙忙活活。但我想对于周六的早晨或者周末的早晨来说，我的心愿，此刻我的心愿就是有人来告诉给我你们在周末怎么样的安排和度过。早上好，这一声问候呢，不仅来自于 FM 九七四直播间，同时也来自于最带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厨房。刚刚是 Chantland 的厨房，这首歌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只有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

and four.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ight. One, two, three and four.就师姐要 DJ 控制节奏，像收音机旁家在远方，好时在战神清风飘扬，珊珊庄姨，以及无糖咖啡 Percy Patty 问上声早上好。 不要老是坐在隔壁摁手机，想要轻松要让自己先忘记，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他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物杂，不找他他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他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城里的运用的气氛最佳，精给的才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打败身心上交的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One, two, three and four,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ight. One, two, three and four,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only six can work. One, two, three and four, let's go to the party and we never fight. 叫做 Colorful World， 希望可以为你打开色彩斑斓的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11月27号星期六的早上好。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Baby,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Baby,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Pray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有音乐陪伴，开启的新的一天应该是不赖的哈。勾里娃说，想问一问第一批被点到名的听友们朋友们，是不是都窝在被窝里的呢？这个呢，我也替他来转问一下大家。我觉得是不是第一批哈被点名的，其实后面还会陆陆续续有一些听友把问候的信息发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我相信你们此刻如果拉开窗帘，应该是既会看到月亮，还能够即将看到东升的太阳的一批人。 时候就想起你，手边有你动情的写给我的信，每一个精疲力尽孤单的夜里，有几番起伏就有几分爱你，老实的花开在浮躁的土壤里，时光不由分说的羞辱着花期，我有多幸运，心里装得下千万个你，有你的鼓励我就好看下去，我相信坦白有心的人一定在有爱的地方结束旅行。啦啦啦啦啦，你呀陪着我兜兜兜兜兜兜转，啦啦啦啦啦，有你的日子 惦记着你，把它摘回家。相信坦白有心的人一定在有爱的地方结束旅行。啦啦啦啦啦，你呀陪着我兜兜兜兜兜兜转，啦啦啦啦啦，有你的日子我美得美。让我开开开呀开的花一呀，啦啦啦啦啦，我也惦记着你，把它摘回家。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手写给我的信，每一个精疲力尽孤单的夜里，有几番起伏就有几分爱你。 我的单曲循环里面就有张瑶的歌，可能不是这一首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想起你，就是那首萤火虫小孙子。一万个人的心中有一万个主角。说实话，唱歌时候的张瑶跟演戏时候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如果你看过他演的黎维娟，对，致青春终将逝去的岁月，哎，是那部电影吧？黎维娟，反正这个名字我印象非常深刻，太惊艳了。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天生是当演员的料啊！好，作别月亮，迎接太阳，我们就来让蔡淳佳的这首经典曲目登场。7:18，带你出发。也欢迎更多听友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个到，陪我看日出。 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 雨下了 就在黑夜的尽处，虽然一个人我并不孤独，在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 纯家陪我看日出，珊珊说听出来了，带有点说话的小鼻音哈。这两天真的是，我突然想了想哈，这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一年当中我好像免疫力还真的不是太好，好像几乎几次小感冒没有躲掉，然后嗓子嘶哑的状态也影响了一段时间工作和直播，所以希望明年在周末可以好好得到休息的时候，我自身的免疫力可以提升起来。刚刚不是沟里娃问了一下吗，第一批被点到名的听友们，留言的听友们，是不是大多都是窝在被窝里面的？战神回复了，珊珊回复了，无糖咖啡回复了，静也回复了，哎，看来大家都是即便生物钟作祟，周末也会在七点前醒来，但是一般会窝在被窝里面收听。好，谢谢互动的最佳听众们，也要谢谢 Percy Patty，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看我没睡醒是吧， 一句话就伴我想通，一拥抱感动不言中，一相信未知的潜力都汹涌，你欢呼分享我奋力一搏的光荣，你拍手提醒我不停做梦，别怕白日梦，你将心比心是最佳听众，你给的建议总超级有用，在紧要关头要比恋人还更体谅我，你保守秘密是最佳听众，你讲的实话能比我尊重，很少说谢谢，但我爱你就像你爱我，去打球，大雨里骑车去兜风，我失恋唱的是我的朋友，太久比你会把我疼，太压抑你在我也有，太想起你毫不留情的和我，你欢呼分享我奋力一搏的光荣，我不停做梦，别怕白日梦，你将心比心是最佳听众，你给的建议总超级有用，在紧要关头要比恋人还更体谅我，你保守秘密是最佳听众，你讲的实话能比我振作，很少说谢谢， 曾经的飞轮海来替我说上一声谢谢，也邀请你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B 局出现哈 ，Beyonce Love on Top， 更多互动继续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Honey, honey, I can see the stars all the way. dance the night away. And boy, your lips taste like the night of champagne. As I kiss you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Now everybody asks me why I'm falling out from ear to ear. But I know, oh, nothing's perfect, but it's worth it after fighting through my tears. And finally you put me first. Baby, it's you. You're the one I love. You're the one I need. You're the only one I see. Come on, baby, it's you. You're the one that gets your all. You're the one I can always call when I need to make everything stop. Finally you put my love on top. 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叫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或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你就坚强。

も少なくなった。春の匂いはもう止む。今年も夏が来るのか。高架橋を抜けたら道の先に君が覗いた。残りはどれだけかな。どれだけ春に会えるだろう。川沿いの丘、木陰に座る。また昨日と変わらず今日も咲く。 要佩服一下邻国哈，霓虹国的编曲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让人听完之后有时好像在一个工作日当中已经充满了电，即将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张一说我也来回复一下，确实此刻还在被窝里面，也希望呢二姐有时候要多多运动一下，自行车不要总放在办公室里面，让他的轱辘转起来。好嘞，这个能够让轱辘转起来的是战神。战神说一般来说呢生物钟有作用，周末也会在七点之前醒过来窝在被窝里面听听歌，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早起跑步去的。我会在太阳升起之后的时间里面找空去骑行一到两个小时，不喜欢跑步。你看这不就有人替我把这个自行车的轱辘动起来了吗？还有沟里娃，沟里娃家的这个娃太可爱了，九岁，应该是小学的三年级吗？用小度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名实在是太逗了，叫你叉叉，好像是这么一个名字啊。他说喜欢在周末的时间来听 FM 九七四带你出发，尽管说每一次听都要等上一周左右的时间，还是依然的期待周末。好的，那在明年的时候呢，邀请你有空的话呢，也会在工作日的下午的五点钟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好了，我们稍后会进一段短短的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啊。 你不说没增效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抵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1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骨，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嗯，好的，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反正呢，我们听友发来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像沟里娃这样妈妈们啊发来的信息，多少会让我了解一些 Z 时代们他们喜欢听到的歌。那我来推荐一首吧。说唱歌手 Ice 前两天推了一张全新的专辑《浪漫旅行三》，里面有一首歌叫《For You》。 Lady， 我需要一点点勇气，也需要一点点动力，那是因为我 Everything's for you。Baby， 你眼神有点点神秘，多给我一点点冲击。Come on, baby. Everything's for you.心脏为你跳动着，月光的洁白无法诠释你独的风格，张开的双手是我最有安全感的动作，关于浪漫这门选秀我们不用做功课。 Everything for you， 如果夕阳太过刺眼我来帮你遮住，露出你的身体你的一切我来呵护，带上我的座驾提高我车速，我也搞不明白爱的真谛，我只知道一眼就找到你，如果你想我能奉陪到底，爱情总能让人们着迷，我隐藏的内心早就已被你看透，让我驾驭你的一切就像驾驭这伴奏，怎么一个不小心就掉进了你陷阱，要说实话 I don't know， 没人能懂的感受，你可千万要小心，可别让我抓住你，我的防线被穿透的你拯救。 Everything's for you For you 哈，副歌的部分很容易变成魔性洗脑的段落就被你记住了。其实他是2018年通过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而出道的，他当时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第三名，冠军是艾热，亚军是纳吾克热。当然，在刘柏辛在当时的比赛当中也是非常的亮眼。他们同属于同一届，所以告别综艺比赛之后，他也发过专辑、演过电影，然后还跟王嘉尔组成了。跟一些好朋友吧一起组成了熊猫团这个说唱团体。好，刚刚是来自于 Ice 的新歌 For You。 其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会更加喜欢一些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所以 Billy 怎么变成了 Eva 和好，来听听 Billy Eilish Bad Guy。 Why should now with my bloody no sleepingYou're on your tippy toes creeping around like no one knows. Think you're so criminal. Bruises on both my knees for you. Don't say thank you, oh please. I do what I want when I'm wanting to. My soul, so cynical.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re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Duh.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不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遥相在路上收听广播的花泽雅问上一声周六的早上好哈，抱歉才刚刚看到你的留言，然后也给他回复了。其实刚刚想到了伊娃，想起了机器人总动员，前两天陪家里的10后哈，也是新兴的 Z 时代小朋友看了这部动画影片。我不知道小朋友是不是都是颜值一档，反正家里面的女孩子会更喜欢伊娃而不是瓦里。 疾风一面心包含所有的动作细节，几分几秒在那个场景，到晚上9:05，当你查阅信箱拆开它，是想象你的惊慌表情难以置信。 邮票上沾了咖啡，字母书写乱成一堆，当然就是你的作风无疑。监视我的心情，甚至设计一堆逻辑，用古怪谜语进而分时空之意。 形容做哪来演绎，经营无趣，偶尔也用得上半个推理，侦测你的 口味， 你的 秘密，你的 决定， 你的 真心 就不愿意。 说句我如此想念给你听， 还曾想查穿你的幼稚迷恋， 抱歉打扰你的神秘，再一个人你乐此不疲， 心底里记忆 继续播映， 是文字遗留的冬季，波西米亚的皱纹，今天什么规则你来定，倘若来自了 Redhead 里，那我是 Marple 小姐还是圣坦南西， 心用左脑来演绎，梦幻关系一定会用得上变革推理， 选择你的 口味， 你的 秘密，你的 决定， 你的 真心，就不愿意直接说句我如此想念给你听，还挺想拆穿你的幼稚，你的好奇，拿走你的神秘，才一个人离了自身体力气，就不愿意直接说句我如此想念给你听，还挺想拆穿你的幼稚，你的好奇， 拿走你的神秘，再一个人你乐此不疲，省点力气继续播映。 在这个没有耐心的时代，你想要解开谜底的 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带你出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巨人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巨人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局装，无需搬家九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五大品类，一旦购齐，装修就找巨人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着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 鲜炖燕窝， 更多人吃小鲜炖， 每周冷鲜配送， 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戴毅，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呀咿呀，军归来呀咿呀，军归来呀咿呀，带历经沧海呀，带阅尽悲欢，心方卷纸帆。君衣尘满面，污泥满身，好个白发迷途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咿呀，已归来呀咿呀，已归来呀耶，一苦难为船呀，咿呀泪为帆，心思已先见。莫说天无涯呀，海无岸，纵然归程须万载。 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如果说朴树这首《在木星》作为工作日的一个闹铃清醒歌的话，我相信也不为过。 冲击感和力量感是十足的。它是发行在2017年的时候，作为专辑《猎户星座》里面的其中的一首曲目。给我印象就是另外一个印象点比较深刻的就是，它也曾经是作为了一部电影的宣传曲，但是你会觉得跟那部电影的感觉不太搭。有没有还记得当年的《刺客聂隐娘》？对，这首《在木星》当时也是作为了这部电影的宣传曲。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一首歌，它作为即将会上映的《平原上的火焰》的宣传曲还是比较合适的。这就是由其中的演员周冬雨、刘昊然、梅婷、袁弘他们来共同合作的一个版本《漠河舞厅》。8:06，这里是在周末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 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 3000里偶然间 漠河舞厅炸出来了很多潜水听友呢，还是说大家在周末的这个报道的时间就会向后拖延一个小时，在8点多之后的时刻，我们的微信平台会更加的热络起来，挺好，说明大家会在周末有一个好好休息和充电的早晨。既然提到了一些电影的主题歌宣传曲，那我想就想到了去年由马思纯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大约在冬季》，里面就是由齐秦和孟蔚演唱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叫做《可惜了》。

我不爱流泪，寸寸心思换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没有任何的贬义啊，都是褒义，都是褒义。说实话，饶雪漫她不是第一次跟齐秦来合作了，不是第一次给她来写词，之前的时候包括这首可惜了以及乖都已经是跟齐秦有了很好的合作，所以即将是在年末上线的全新专辑里面的首播单曲柳川西街的少年也是她跟饶雪漫来合作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可以去很多的音乐流媒体软件找来听听看，顺便来期待一下如此低调的齐秦大哥小哥的最新的专辑。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说2021年全新专辑，突然觉得哦，2021年也只剩下30多个日子了。 也像收音机旁在微信公众平台报道的心里话、千爱还有歪，以及小书童也说上一声周末的早上好。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狗里娃说这周去看了扬名立万，打错字了，扬名立万，是我记得海报当中当时写扬名立万再次一举，真相可以有几个，但真心只有一个。哎，这几句话写的还挺有意味的。 采访紧张接近减量，一顿刻板的开场在意义的有何成长，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凝过的气场，哦，静静原谅。 少女很大方，雕刻标准形象，保持独有的锋芒，尤其遍地幽香。哄我的狂妄，哄我的荒唐，大份青春的鸡汤，管你的脸放不放。 看我弄潮不浪，多认真的亮相，努力加压一摇一扬。 海泉和乃万合作的《无价之姐》，哎，刚刚这是看得很投入啊。为什么？因为也是勾里娃提到了说他看了这部电影，他很喜欢里面那位投资拍电影的商人陆子野。嗯，这一点跟我感觉是一样，因为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前面的很多其他人的戏份是被他穿插连起来的，所以我也去查了一下陈明浩。对，这位演员他的名字叫陈明浩，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导演，中戏96级的本科班的表演本科班的毕业生，所以如果你也喜欢他的一些作品的话，不妨可以找他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大概的意思应该是上周也聊到过了，是不是？就是讲的说是一个落魄的商人，就是陆子野，他找来了一群就是编剧演员，想来拍一部电影，让自己能够有一天东山再起。结果呢，没有想到的是他真的特别有魄力，他把当时这个凶杀案的现场买了下来，把这样的一群人集合在了这样的一个地点，最重要的是他还把杀手

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好，八点半档的带你出发，依然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那回来之后，第一首歌要送给我们的一位听友露露，她在周末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休息，要出差，要去往长沙，所以希望她可以在空中看到更美的城市的风景。所以来自于 Sandy 林忆莲这首翻唱的作品《铁塔凌云》，也向收音机旁更多听友问上一声周末早上好。 铁塔凌云，望不见欢欣人面，俯视心志，听不见游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 送露露这首歌呢，他要不是去香港，好吧，但是我想说，有一次我在坐飞机的时候，耳机里面就在听这首歌，我那个瞬间会觉得，首先这个律动跟飞机上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很搭的，然后另外呢，你会在空中看到机舱外面的风景，真的是一种腾云驾雾般的感受。再有就是《铁塔凌云》这首歌本身我很喜欢。不管是 Sandy 林忆莲的翻唱的版本还是原始的版本，而且值得一说的是，我刚刚一看啊，这首歌许冠杰在1974年4月1日发行的专辑《鬼马双星》里面收录的《铁塔凌云》，也就是说再有3年的话，这首歌就要过50大寿了，走过半个世纪的一首歌，真的值得好好的去分享啊。雪孩子 Morning 早上好，他说难道是 Sandy 林忆莲的广东话歌曲，你没有听过吗？ 逆风适合飞翔，轨迹不用跟谁一样，逆光轮廓印象

小闪 Mary 说，听到奶茶这首歌想到了五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参加本科学姐的婚礼，戴毅就在电波里面送了刘若英的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呐。哎，所以你看，不管是音乐也好，不管是你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好，都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产生了真真实实的记忆，而这样的记忆跟一首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勾连的时刻呢，每一次听到那首歌就会想起当时的画面。他说当时学姐听到现场的直播很惊喜，很意外，也很开心，这也会是你送给他的一份很独特的礼物。说实话，刚才听到里面的一些歌词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感触，但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不会是用力的悲伤，我只是会觉得会当做一次短暂的单人直播的告别，因为还在节目当中，对吧？可能以后不会是一个独自一人主持节目的方式出现了，我会把它当做一次积蓄力量的开始，期待下回再见，是吧？好，张艺兴的新歌叫做《陪着你》，这里是正在陪着你的带你出发。 沿路见过风景太多，而你是最美丽的陪着你，你也陪伴我左右。 I keep running, you keep running, 我们双向奔赴。 Always got my back, I'm counting on you, 是我的底气，为你我绝对不辜负。 Yeah, 希望我的光芒能照亮你，在最艰难的时候逗你开心。你是我所有信仰时刻的坚持，为我点亮这一盏阿拉丁神灯。 感谢张艺兴推出了这首歌《陪着你》，太适合代表 DJ 的心了哈。不管说未来的接下来的2022年呢，我是做单人节目还是双人节目，也不管是做欣赏类节目还是互动类节目，只要我在说，你愿意在收音机旁听，那我们就是双向奔赴。所以还是要在电波前，特别发自内心的感谢每一位支持过我的听友，谢谢谢谢谢谢。好，来听五月天阿信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

sorry 啊，重合在一起了。 Shivers 这个版本的 Shivers 有一点不太一样，不只是听到了 Ed Sheeran 的声音，还有韩国歌手宣美的声音的加入，所以这是一个合作版本的 Shivers。 在9:04的时候，向周末正在收听 FM 974的每一位听友说上一声周末的早上好。那听完了不一样的 Shivers 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男孩乐队之一的西城男孩，他们推出了全新的专辑 Wild Dreams， 正式的全专辑上线了。可能之前大家会喜欢里面那首 Starlight， 而我更喜欢的是这首比较温柔的曲目，叫做 Do You Ever Think of Me。 欢迎西城男孩。 We were full of promises, as good as good can get. It felt so real. Said you loved me too late, but then you left me in pieces. Just don't make sense the way we fell apart. Said we'd make it through hell, but then you left with no reason. Just don't make sense. Just don't make sense. Do you ever think of me every time you're waking up? 全新专辑 Wild Dreams 当中收录的 Do You Ever Think of Me、啊、可能我有点代入感，我会觉得我仿佛回到了2000年初的时候，听他们的唱片，听他们专辑的那些年。但不管说你能不能够重回当年，他们的新专辑再次出现的时候，就仿佛给当年的70后80后带来一些星光。那是曾经、啊、陪伴我们无数黑夜，给予我们力量的一片星光。所以它依然是很多人的青春。还是那句话哈、啊，西城不老，青春依旧。这是我们的别样的格言。信仰年轻，来自于牛奶咖啡。 世界充满希望，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拉着我的手，一起去冒险。每一天，我都期待着。

收录在一个叫做十回计划的特别企划当中，也是想重新拾起岁月的金曲，来回味音乐的味道，音乐的记忆，从尘封的时光里面找寻耳熟能详的经典的好歌，让年轻的歌手，让年轻的一代，通过翻唱向经典去致敬，从而也唤醒被岁月蒙尘的金曲和时光。当然花香的作曲者很多人都知道，小刚周传雄嘛，所以周传雄其实近期也有新作品，我个人就很喜欢这一首《一枝南》。 我曾在一张相片上见过你，那是如此的美丽，你穿着一件褪色的蓝长裙，眼睛不知望向哪里，我从未和别人提起过你，不想你沾染上俗气，可是后来的我也渐渐忘记，偶尔会想起，每一寸光阴都刻在了心里，我曾经想见世难容易，也有很多 光阴都刻在了心底。我曾经相见时难知意，我曾经你的名字难知意，每一寸我曾经你的名字 的新歌，这叫《一枝男》，而歌中唱的这个人的名字也叫《一枝男》。我是在听了这首歌好多遍之后，才去找了一下这个故事和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其实是30年前的摄影师萧全，他现在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摄影家了。他30年前的时候拍过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女生的名字就叫一枝男。据说那个女生当时非常非常的美，这张照片呢也在圈中影响了很多人，算是向最美人像作品《一枝男》致敬的一首歌，就来自于周传雄近期的作品。听了两首歌哈，一个是后辈们啊向前辈去致敬，翻唱了歌手们的代表曲目《花香》，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新歌，阿令也算是歌坛前辈了，而且他一直都有一个能力哈，就是把别人的作品演唱出自己的一种风格，这是他的全新的一首曲目，就在11月份刚刚上线的。据说歌曲的灵感来自于跟女儿的对话，歌名叫做《尽情旋转》。9:24，这里是周末正在直播的《带你出发》。 如何从眼里了解一个人？有没有不安定的灵魂？如何从笑里决定一个人能不能为你摘下星辰？感情像一种迷幻，哪有标准的答案？就是剧情总会不停反转，故事再浪漫，任凭直觉讲了算，别问甜蜜保险是长是短，不如勇敢，无助连声赞叹，尝试最美的旋转，别害怕晕眩带来。转身不会太晚。

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one night, down in my lonely face, I 九点档最后一个时段带你出发，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欢迎你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戴毅，也欢迎一下费劲儿 Frank， 还有来赶来报道的一飞、洛凡、一晨，想改名，来听听 Adele。Oh my God。 From the foe, boy, you give good love. I won't lie. It's what keeps me coming back, even though I'm terrified. I know that it's wrong, but I want to have fun. 听到了阿黛尔漂亮的声线，但我觉得可能最突出的还是整体的跟配器跟编曲的一种律动和节奏感。无糖咖啡也在夸刚才那首《一枝男》，他说其实很感慨，周传雄依旧可以把声音状态保持得很好。我们先打一个问号吧，因为在录音室专辑当中可能听到的确实不太一样。当然我也很期待，如果说在接下来的2023年啊，在疫情被控制得很好的范畴之内，各项的演出包括各种的现场演唱会都可以如约的开起来唱起来，这样的话也期待他可以在现场演唱会当中把最新的一些作品，近些年他所攒下的一些好歌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好，9:38带你出发。罗凡、一晨刚刚说不要打我啊二姐，爱情，我说的是二情是吧？好吧，允许我周末哈糊涂一下，难得糊涂一下。 好，更多互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首很有国风的气势的歌来自于段奥娟，《战无止境》。 坚持深刻的情谊，比说服破洞虚声，摸鱼陷阱的迷踪，折扇人间荒烈如风，手握青春隔世午夜敲响祈祷的钟，扭转乾坤的命运，谁在背诵？战战战无止境的破蛹，在劫后余生的世界缔造新的繁荣，传说中 很少唱这样的一种歌哈，战无止境。如果说这首国风的歌曲呢是那种来势汹汹，感觉光芒毕露的感觉的话，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国风吉和冯提莫的合作就显得小家碧玉了很多，而且也觉得温柔了很多，也是最新上线的一首国风曲目，冯提莫《青梅与水》。 谁赢得成为和他 醉，几年后听钟书不再清脆，才发觉如今已雨雪霏霏，像不像一首诗舍不得写结尾， 国风集在这两年当中陆陆续续的跟多位歌手来共同合作，推出了一些中国风的曲目，像之前听到有胡夏、杨千嬅还有吴青峰啊，都有跟国风集合作。而刚刚是冯提莫刚刚新鲜上线的一首新歌。在9:46的时候，我记得上周有听友一直跟我在央求哈，他说快快快，一定要来一首丁世光的《月食》。自从在买了专辑实况电影听到过这首歌之后，就迷上了这首哈。那我们就把《月食》带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千爱还是 CZH 呢？的人爱都冲挂， 眼影都哭花，我只好看着窗外，不知该说些什么。比起你曾对我说的狠话，此刻我更盼望你的谎话。近在眼前的你，面目全非的你，已痛得自顾不暇。别再追究谁那天说了那句话，誓言都带着伤疤，什么代价让你不顾一切都放下？你的眼里没有我，只有他，这大雨也不是为我而下。当话说到尽头，你问我能不能让你自由地飞翔，漂亮，总有一天我会遗忘。 这首歌还拿着手中的黑胶来跟我炫耀，哎呀，我好羡慕哈、啊！能够收藏丁时光的黑胶唱片，我都没有。话说我们家也没有黑胶唱片机。我一直觉得 R&B 这个唱腔哈、啊，这种乐种是真的很靠，就是很考验勤学苦练之后，你要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很游刃有余的随意发挥的唱腔的，所以它也很考验先天的嗓音条件以及你对于这个音乐的理解和天赋，所以真的很喜欢 R&B 歌曲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丁世光的 R&B 的一些作品。好，提到 R&B 这个限定组合就要出现了，他们的 Funk 和 R&B 真的也很独特，所以限定组合 Silk Sonic Fly As Me。 Okay, now have you ever been with a player? Take you downtown where they treat me like the mayor. Take you to the crib where you take it upstairs. What's upstairs? Shit, I'ma show you later. Don't need a spatula, everything catered. Extra flavor, go ahead. Sprinkle some truffle on your mashed potatoes. I'm trying to love. Is you gonna love me back? You only get what you give. Ain't you heard of that? Bruno Mars, Anderson Park, Silk Sonic, Fly As Me 最后一首歌依然交给 R&B 这样的一个曲风，有请陈梓彤 17。 好，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谢谢收听，周末快乐。 Yeah, I lost my 17 And now I know what it means 你会经历无动情语，面对未来会有质疑，成长的路写满。